上了桃枝，眼看月色可餐的样子，提灯斜望着囊室，发现元宵佳节大家成会吃，山姆一口气吃成个胖子，两口气吃成个汉子，再喝碗汤汁，我才有心情能接舞龙池。花在雨空飘逝，你知花风看着东厢池，写满了大家吐槽的心事，山姆有一个小船一张纸，这社会主要看气质，不管大家多傻多成饺子，不该吃的还得吃，吃了汤圆再来用刀子，我就有心情欣赏新春贺词，猜我弄你的脑子，这样我大概还有心情在吟首诗。